第七集，到底是结婚还是一拍两散，最终他们也没能达成共识。秦称气在头上，霍昭林不欲与他多说，让他回去心平气和地想清楚再谈。对霍昭林这种看似负责实则敷衍的态度，秦称心里那口气越加难顺，却毫无办法。从他对霍昭林动心起，他就已经输了。下午，闲不住的秦称又约了狐朋狗友们去郊外的茶庄喝茶。临湖的视野最开阔、看风景最好的房间里，秦称安静地坐在窗台上，握着鱼竿钓鱼。他身后疯玩了一晚上，精神萎靡的几个人各自打着哈欠，喝茶闲聊。难得进行这种修身养性的高雅活动，虽然这帮子纨绔们根本就不是耐得住性子、坐得住的人。提议来这里喝茶的是秦称，很少有人知道，从来就没个正经的秦二少会喜欢喝茶钓鱼，这样看似慢节奏且毫无乐趣的活动。其实都是跟着他哥学的。小时候秦毅为了磨秦称的性子，经常带他去钓鱼，一坐几个小时不许他做别的。久而久之，秦称也就习惯了。见秦称一言不发，昨晚亲眼看到秦称被霍昭林扛走的纨绔之一笑着调侃他。 陈少，昨晚没有被霍老三放了吧？啊？ 立刻就有早就蠢蠢欲动想要八卦的人接上话。 哎，就是程少，你今天精神看起来很好啊，昨晚没跟霍老三那什么什么吗？ 哎，一堆人跟着起哄，平日里最爱凑热闹的王少杰一人瞪了一眼。 你们够了吧，程少的私事有那么好八卦吗？ 开什么玩笑，昨晚是他把霍昭林叫来的，今天一整天都心惊胆战，不想在秦称面前提起此事，就怕这位大少爷秋后算账。秦称却一反常态的没甩脸色，反倒是微蹙起眉，一副陷入深思之态。良久之后，他犹犹豫豫地开口，问的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话。 你们觉得我跟他合适吗？ 众纨绔一时无语。很有眼色的李丰川斟酌道： 其实吧，合不合适都不是问题，关键的是你们得互相有意思。程少，你也不是愿意委屈自己的人，真要是一点想法都没有，又何必这么纠结呢？ 有人点头附和。 哎，就是，这事有啥好纠结的呀，简单的很，真不乐意啊就直接退婚，秦大哥肯定能把你搞定。当然，要是称上你真对霍老三有意思，那也好办。 秦称看他一眼。 怎么办？ 简单呀，灌醉了直接上，生米煮成熟饭再说，他还能赖账不成啊？ 喂，称上是男人又不是小姑娘，难不成和霍老三为他的贞操负责？ 一贯没个正经的王少杰都觉得这事不靠谱。 嗨，这招不行。 你这不行啊，我跟你说。 你太损了。 旁的人当笑话一般七嘴八舌的议论。秦称的视线落回平静无波的湖面，心中却免不得起了波澜。如果昨晚霍昭林没有去夜店接他，他说了退婚，或许他们之间的关系真的就到此为止了。但今早在霍昭林家的客房醒来，到底还是意难平啊，他终究做不到那么洒脱干脆。 哎，这房间我们不是早就定了吗？ 不是，房间我们都订过了，怎么会有人呢？ 是你们这茶庄有人管没人管呀？ 把你们管事的叫过来，守不守规矩你们。 一众人说笑间，房间门外响起了喧嚣吵闹声，断断续续的没个消停。秦称不耐烦的敲了一下鱼竿。 外面怎么回事啊？ 李丰川起身去拉开了房门，被茶庄经理挡在外面走廊上的一伙人算是他们的老熟人了。为首的怀里搂着个漂亮姑娘的嚣张男人，是一贯与秦称不对付的徐家少爷徐子华， 正气势汹汹地数落着茶庄的经理。 这个院子我似乎前天就跟你们定过了吧，啊？你现在告诉我给了别人，你们就这么做生意的？光头欠有什么用啊？去，把里头人给我赶出来。 茶庄经理弯着腰不停道歉，却坚持不肯答应他的无理要求。 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中午我给您打电话确认过，您说不来了，房间才给别的客人的，实在是抱歉啊。哎，隔壁的碧落方也已经收拾好了，您可以。 隔壁有这儿风景好吗？哎，我先预定的院子为什么要退而求其次呀？你们就这么待客的，还想不想做生意了啊？ 这间茶庄是京中上流社会的有钱人们很喜欢来消遣附庸风雅的地方。茶庄环湖而建，由坐落在花团锦簇间的相隔数百米的一个个小院落组成，确保宾客的隐私，很适合放松休闲消磨时间。秦称他们所在的这间云雾阁是整个茶庄风景最好的一个小院，一般都需要提前预定。他们今天是运气好，来的时候这间院子正好是空着的。与秦称相熟的茶庄经理便直接把他们给安排过来，没想到现在麻烦却找上门来了。若是换了别人这么闹，早就有保安来将之请出去，但对徐家的少爷，茶庄经理也不敢拿他怎么样，即使茶庄并无过错，也只能一再的道歉，试图让对方消气。秦称从房间里出来，抱着胳膊上下扫了徐子华两眼。 哪来的疯狗啊，这里是茶庄又不是菜市场，怎么跑这儿来骂街了？赵经理，这种素质低下的客人我建议你们还是别招待了，免得拉低茶庄的格调。 你嘴巴放干净点。 那你滚远点啊，我看着你还嫌脏呢。 这徐子华身边跟着的都是一群上不了台面的，怀里还搂着个网红锥子脸的整容女，品味之低实在是叫秦称不敢恭维。偏偏这徐子华从念书起就事事都喜欢跟他比，可惜徐子华长相差秦称太远，人品有问题，人缘也差，稍微有点格调的都不愿搭理他，只能从一群捧臭脚的 low 货身上找优越感。纨绔也分很多种，秦称就绝对不是不明就里的人以为的不学无术的那一类，相反他其实很聪明。高中毕业时，秦毅原本打算把他们姐弟送出国去念书，他和秦瑶都不乐意，于是秦毅给秦瑶买了个艺术类大学读，而秦称却是实打实的凭着自己本事参加高考，考上了国内最好的大学。即使外人都以为是他哥给他买进去的，连秦毅都没想到他真的能考上。虽然上了大学，他也依旧不爱念书。毕业之后，秦称被他哥拎进自家的公司，进的是总公司最核心的企划部门。面上看起来他心思完全不在工作上，但从未出过错，负责过的两个项目成绩都很漂亮，他只是不习惯按部就班的生活而已。也许是他哥太过强势耀眼，在秦毅的光环下，他并不需要多努力就可以安心做米虫，他也不在乎外人怎么看，才会被人当成没什么本事，只知道花天酒地的纨绔子弟。但被和徐子华这样的货色归为一类人，秦称还是不能忍的。徐子华是个什么东西？仗着家里有钱，欺男霸女，什么恶事都做过，吃喝嫖赌就没有他不会的，而且屡次有意无意地找秦称的麻烦。秦称与他向来不和，这两年秦家和徐家之间矛盾不断，表面看起来事情最后都摆平了，但裂缝终究存在。秦毅也提醒过秦称尽量避免跟徐家的人再起摩擦，但对方主动送上门来找麻烦，却不是秦称这少爷脾气忍得了的。徐子华更是火大， 他早知道秦城在这里，就是故意来找茬的。在停车场看到秦城那辆新买的刚刚上市的全球限量款跑车，徐子华又是艳羡又是妒恨。论其有钱程度，徐家和秦家不相上下，但徐家老爷子可不止他这一个孙子，怎么也不可能让他像秦称一样肆意挥霍。这也是他一直看秦称不顺眼的原因。 你小子想打架是不是？ 徐子华一发话，身后跟着的几个就撸起了袖子。秦称越加看不上眼，这都是些什么地痞流氓，一言不合就想动手，太掉价了。 识相点你就赶紧滚，否则我不介意叫人来请你出去。 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茶庄是你家开的？ 茶庄不是我家开的，也不是徐家开的，但却是我未来老丈人家开的，我照样可以把你请出去。 秦称冷眼横向一旁左右为难谁都不想得罪的茶庄经理。 赵经理，需要我给霍三少打个电话吗？你们这样做生意可真不行，这种低素质的客人就该直接撵走，怕什么呀？ 秦称身后看戏的一众人目瞪口呆，秦称竟然扯起他未婚夫的名头来唬人了，这才真是见鬼了。以前大家一拿他和霍三的婚事调侃他就直接翻脸的，现在这是彻底转性了。茶庄经理一脑门的汗，对着徐子华的语气却强硬了几分。 啊，请您移步别的院子吧，不要再打扰别的客人了。 徐子华也没想到秦称对他和霍昭林的婚事非但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 你还真好意思提你跟霍三的关系，也不嫌丢人？ 我跟霍昭林明媒正娶，不偷不抢，怎么丢人了？能比得上你睡小妈被亲爹捉奸在床丢人？哎，你还赖这不走，是想要人把你请出去是吗？ 众纨绔们偷笑，徐家这点子私密丑事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，但大伙都是私底下当个笑料乐子，还真没有谁会当着徐家人，尤其是徐子华这位当事人的面提。秦二少显然是个不怕事的。徐子华脸都绿了，怀中女人看他的眼神都不自觉的有些异样。他也不蠢，知道再吵下去茶庄的保安可能真的会来把他请出去，那他可就什么脸都没了。 给我等着！ 秦称嘴角微撇，全不在意，赶走了苍蝇，又回了房间里去继续喝茶钓鱼。至于被他提到的霍昭林，既然婚约还未解除，借他名头一用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